22:05: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30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带来第一首歌曲，一首老低曲啊，叫做 Funky Town 啊，这个原唱者今天没能给大家唱，但是这是一首 Bossa Nova 重新把这个 Disco 给 Bossa 回来的。我放这第一首歌曲，就是想让最近啊比较雾霾的心情重新拾回自己快乐的蹦跳感。Funky Town 送给大家，我是嘉宾工作男左叶谦。 对，此时此刻，如果你打开自己的朋友圈的话，我敢保证哈，每个人的朋友圈都在有朋友在，就是难过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么多部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啊、在今天呢也是因病逝世了， 是，但是 享年94岁。 但是老爷子这属于绝对的喜丧哈、啊， 是 照咱们老话来说，因为这都上世，可能应该是上世修来的，你能90多岁啊，这都仙逝啊。 主要是今年我们确实是经历了，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哈、啊、这样的就是觉得突然之间到来的消息吧， 对对对， 就是都觉得一直他很健康安全，就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 加上这个也很自然嘛，自然规律，因为你看生老病死，因为老爷子这岁数，然后他是到岁数了，然后还有病，这也是常态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通讯很发达，咱们资讯很快捷很发达，所以呢就会显得好像是每天就说不好听的，就是一睁眼好家伙就走个一俩的，这你受不了受不了。但是其实这就是因为资讯太发达，资讯太靠前了，太朝前了，所以你第一手资料你得到的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确实这个消息在十月的尾声听上去还是很难过哈，因为我们总希望自己所热爱过的崇拜的啊那些让你觉得神话或者是仰视的内容 是 都一直存在着，不要消失。 小龙女， 沧海一声笑。仅以此歌呢，带给所有喜欢金庸啊、看过他的武侠小说、陪伴过你青春时代的人们。其实看过那么多的武侠小说，真的希望各位能够从中最大的理解，人生该尽兴。侠义心肠， 尤其描写那种各种、比如说苗寨的时候的那些啊，他查的老爷子查的这个古书查得很细， 就一这样一首歌，你听听这些编曲，多丰富哈。 演唱者黄沾啊、也是离我们而去。这首歌呢是很经典的《沧海一声笑》， 是包括他创作这个的时候啊，这个曲调，然后他这个豪迈的豪放的词，这气魄，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真的这四个字听上去就那么有气魄啊，那么让人心驰神往。 也有着各种鬼才的黄沾老师也是早早离开我们，而且他据他那个纪录片，据他回忆说，就是当时。是谁啊，应该是徐克啊还是谁啊，就是说笑傲江湖啊，这个拍这个片子向他邀歌邀词嘛，邀曲，那写了应该写了有好几版了，来回来去改，这个我能，因为我也干这行的，我也知道，我事实上就要求导演，要求编剧的那个符合他条件，来回来去改，改到最后他忽然来了这么一自己这个神来之笔，他觉得是自己唱出来都觉得这个不能改了， 嗯， 就这版了， 嗯， 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一版扔给编导，说你要就要，不要我也不写了。 嗯， 然后人家一听，这个绝对就得要啊。 对，其实真的我们在反复的一遍一遍的找那个 Mr. Right 或者说最正确的那一个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是有感觉的 啊， 就是是他或不是他，差一点，还是有那么点不对劲，我们都知道。 对，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想，可能找不到更好的了。就先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是 对吧，很多事情呢我们就凑合了一下， 就基本上搞创作他永远都是有这个遗憾，他想把遗憾缩小到最小， 嗯， 很少有像这种任何遗憾没有，如果不用才是遗憾的这种感觉，嗯，那真是这个一听就是必须得用的， 的确哈，嗯， 直接霸气掉到底， 的确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不管谁来唱他哈，都会把那种武侠小说里哈所呈现给我们的江湖的豪迈啊，这个男人那种气概， 对， 都一下子展露出来了。其实今天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追忆，金庸老先生，都会讲到自己在青春的时候看过的武侠小说。 是， 我是一个看武侠小说非常少的女生，但是呢，当年的《射雕英雄传》，对吧？ 对， 最早的这种连续剧的概念啊、意义啊，都在脑海当中，真的。永远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那一版的《射雕英雄传》。 一般来说，喜欢这个历史，或者喜欢这么说吧，喜欢细说，喜欢野史细说的这些朋友们，更喜欢看这种武侠小说，因为它能复合着你的那种细说的感觉，然后还写的那么有头有尾啊，头头是道的这种感觉是特别有意思的，还加上了那种侠义情节。 嗯，所有在追忆，在难过，在觉得人生无常这样的感叹之后，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年龄和我们所喜欢的人的年龄，大概真的都开始到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了哈。 啊，这个 你想，金庸老先生94岁了， 以这种事情，咱们不是前几年就说过吗？以后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习惯就好。 嗯，你这是就是从宽心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 是， 但是人生总是希望就是所有的自己喜欢的都喜剧不喜散哈。 对。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些结果和意外。 无论怎样 ，We are family， 家还在。 Get our share of the world's delights. High hopes we have for the future, and it goes inside. Here's what we call our golden rule. Have faith in you and the things you do. You won't go wrong. This is our family jewel. We are family. I got all my sisters with me. We are family. Get up everybody and sing. Our family， 我们是一家， 都是一家的。 是，就像当年迈克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也是召唤所有的朋友们在一起同堂，向世界的所有的人民就是宣说，唱出一句话：我们是一家，天下是一家。 对啊，男左女右的听友和这档节目哈、也是一家人。虽然呢，我们这一家人见一次面挺难的哈。 对， 这十年才见过一次啊，就是说这个大型的见面啊，未来呢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见面、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每天准时准点的在这里，而且红人呢也一直往前推进，今天的红人到了1654红， 没错。 如果你想当红人的话呢，当这个十月尾声的天蝎红人的话呢， 哇哦， 走一个啊， 1654红。 是的，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今天晚上呢，目前小树长到了47厘米， 留给红人的时间还很多。 啊、对，很惨淡。今天呢，我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之前也不是跟你说了吗？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呢，因为免标啊，每到一年中的90月份，我们的电台节目呢都要进行一次招投标，就不是说这档节目顺理成章的明年还是你还是照常播出。 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同行正在问为明年的这个时间段的不是这个时间段，就是为明年的这个招标在这里一两个月在忙碌着。 对，我们其实都像一个声音的农民一样，我们要决定明年是种茄子、辣椒、豆角、黄瓜、我们种什么呢？我们在几点钟去种呢？都会看一下，就是各个频率，我们是可以串台去做节目的，所以我们就会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擅长什么时间点啊、在哪个频率比较合适，都可以进行一次选择。那男左女右呢，这么多年来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让我们保有一个不错的市场占有率和收听率，所以几乎是连续11年免标。就是中间可能因为名牌栏目我们免过标，然后因为节目的一直占有率每年在增长也在免标。 看来我们这个大棚里的繁殖率还是 我们的西红柿产量，我跟你讲啊， 大棚成功了，大棚试验成功了。 我们的那个黄瓜产量哈、就是一直很稳定啊，大家都很喜欢吃我们家卖的这个西红柿和黄瓜，觉得地道正宗。爱得更久点呢，以前还 OK， 今年呢因为节目的上涨率没有达到10%啊，只涨了4%啊，造成了必须要参与招投标，所以前段日子呢也是做了样带和新的策划、以及明年的你的改进方案。 对， 终于呢在今天就像考了一次试啊、终于放分了，发榜了。男左女右的事情就不说了啊，肯定明年还有。那爱得更久点呢，今天也正式公布了啊、明年呢还是由我来陪伴大家。 这就是他说了半天要跟大家说的好消息， 就是这个辣椒又能种上了。 对， 不，我觉得辣椒倒不是擅长，就是能想到的吧哈，比较容易活的。 我说什么好消息？ 喜闻乐见的。 男左女右这个好消息应该早就公布了，所以说那么第二个好消息那肯定是出于你这边的一个节目了， 就是一天中的最后3小时，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还能陪伴大家。 对，你还是不用蹦格子。 我这几天就是听到难过的我们曾经欣赏过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脑海里真的一直在浮荡这个旋律，就是周华健的忘忧草。 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地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 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辣椒，梦里知多少，梦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梦年梦月梦日梦一次拥抱，轻轻和静静等天荒地老。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辣椒，梦里吃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和寒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这是来自原唱周华健在现场演唱的《忘忧草》啊， 嗯， 跟很多小朋友在一起唱， 是， 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哈。 这种。 有位朋友团团圆圆也说，我有一天就想点播这首歌了，哎呀，我昨天心情真的是荡到谷底，今天好多了，哎呀，听到这首歌真的会让我心里面舒坦一点。 对，你要真能找着这种类似能跟孟婆汤媲美的忘忧草的话，嚼上那么一两根啊，一忘解百忧，那也是很好的事情，是吧？有很多你这个纠结在心中的不痛快一下就烟消云散，这个当然是一剂良药。 忘忧草要是实在不太好整的话哈，我觉得整点红酒啊也真的还有点这个功效。 对， 酒呢会让你产生一种片刻的哈，就是微醺以后的那种有些事情的一个完美化，或者说一下子状态里，对，是不是？ 会一下想开一 些。对，你不在，你没听说谁喝完酒之后，怎么说呢？还把一件事情就是跟你斤斤计较，他基本上 也有，那就是非常伤身的一种酒后表现阶段了。那我建议绝对不能。 喝完酒都是没问题，没毛病。 哎，这个、 咱哥们儿啊， 那就是 都这样嘛啊。 绝大部分人可以用此来消愁，但是有人愁更愁的时候， 啊， 这个是非常伤身的，所以你一定要弄明白自己是那种愁更愁的人，还是借酒可以消愁的人。 嗯，无论哪一种吧，我觉得如果说自己花时间去举起了酒杯啊，和朋友相聚，就应该珍视那一段时光啊。既然不是什么应酬局，它只是单纯的朋友情谊局。 嗯， 我这两天真的就因为听到这些别人的离开，突然间就意识到周围， 把自己灌醉了。 没有没有，我就记得周围的，比如说也上了年龄的人，嗯，对吗？比如说好久没有看的老师， 嗯， 对吧？好久没有相聚的同学。 是， 其实真的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机会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一个月前，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委员会公布了入围名单，由刘浩导演、宋佳和朱亚文领衔主演的电影《诗人》入围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代表华语电影角逐金麒麟奖。随着上周电影节的开幕，《诗人》也正式登上了国际大荧幕，名声在外的刘浩导演也再度进入到国内媒体的视野。同时，《诗人》也是刘浩第一部即将登陆国内院线的作品。正在上映的电影《阿拉江色》由藏族导演松泰佳执导，藏族歌手容中尔甲首次跨界担任主演，没有刻意展示自然风光、藏传佛教等藏区符号，而是以一个普通藏民之家的故事传递出了爱与宽容的主题表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这部影片收获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奖。组委会给予的颁奖词是：本片坦诚而深刻，勇敢不妥协，讲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时刻的希望和救赎。近日，著名导演孔家欢执导的108预告片在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放映，真实感人的故事吸引了前来观看的游客。谈及新片108，导演表示，这是一部灾难背景下的爱情电影，一幅既有人间大爱也有儿女情长的生命图景。据了解呢，108将于2019年登陆全国院线。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点34分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3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是的，还是原班人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是，我就我们两仨人了。 刚刚呢，在第一个时段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男左女右免标，明年呢继续和大家在一起，然后。 锅子， 谁能科普一下？免标是我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竞标呗，竞标就是。 他说免标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我从竞标给你说呗。竞标，你就是必须得去竞争这东西，这个生意，这个工程，对吧？你经常看到的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也是一样的。免标就是 你不需要， 不需要你去年、你前年、你之前的那个。工程做得很好，你之前做的那个事情很好，那个样板也很好，那你这个样板就是一个范板，你可以接着往下做，就是别人可以直接给你开绿灯通行证， 对，就是你有让别人信赖你明年可以过得做得更好的这种可能， 对， 当然呢它会有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可能会分你是否获得什么奖项啊，或者是硬性指标有没有这个收听率连续7个月每个月都在增长啊， 是 等等等等，所以请千万不要小看了你此刻正在收听的这个状态，其实你的状态也决定着男左女右节目的这个形态它的走向哈。 说实话，如果说一档节目它总是呈现出收听率下降，也没有多少人在听，那就会考虑这个时段还是否要做这个节目。 对， 我们呢就会拿出开放式的时段，比如说这个时段22点到24点将不会再有这个节目的名字，我们将会开放式拿出去，大家你想 很多，对， 你想种这个紫薯就叫我爱紫薯啊，你想种土豆啊你就可以叫薯条我最爱啊，等等等等，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定哈，你都可以 去做。变成自 助了。对。所以男左女右的这些年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哈，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让我们保有这样的骄傲吧。 行，那么已经有半个月都没说他姐姐韩美。哎，他姐韩美今天我就必须得让他出来一次。姐韩美还有我弟叶旭啊，这个两口子，这两口子呢就是经常会忽然的附庸风雅，诗情画意一番啊。那天就是我弟啊看着他媳妇儿，也就是他姐韩美啊，就是忽然啊就是看着这个韩美向他走过来，就说媳妇儿，我忽然有种感觉，远远的看着你的脸，仿佛你就近在眼前。然后你姐哈娘下面一样的走过来哈，抡起大巴掌啪的给我递一下，然后紧接着啊又抡起左巴掌噼里啪啦追着我弟噼里啪啦这通扇，一边扇一边，你就说我脸大是不是，你就说我脸大，你辫子分说我脸大，你辫子分说我脸大，你 stone set in your eyes 所以以后不要轻易说啊，不要轻易大发失意啊，什么看远远的看着你，宛如你就近在眼前之类，这种话你就别，千万别在这个女生面前，尤其是略显脸大的女生面前说啊。 韩美，哎呦， 你姐就急了啊，你姐就夯了。 我就劝他， 没 就是独处不行吗？ 劝他削骨去， 他独处是最适合他的了啊。好了，22:43呢，也来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你知道吗？在上一档节目中，还有听友问，真的很多年没有听过你的节目了。 嗯， 请问暖文章还在吗？然后我说在。 你说我已经失去那个功能了。 我还是可以读的啊，那是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但是确实有点老眼昏花了啊。刚才人家明明是蜗牛的蜗， 对， 我们俩 就 看着火锅的锅啊，这个抱歉哈、啊，这个把你的名字读错了，那我们再补说一下、啊。 窝子，对， 虽然平常不怎么看你，但是今天晚上也冒出了头。但是红人一直都还没有哈，没有就没有吧。嗯， 好， 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邻友三步比亲友三步走。走过岁月的沟沟坎坎，活到这个年纪，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尝过了，该拥有的拥有过了，该经历的经历过了，越来越明白做人最要紧的是开心。自寻烦恼的事儿不做，看不惯的人不交，不必把太多无关的人请进生命里。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邻友三不比。卡耐基说，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的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人比人气死人，许多人活得不开心，并非自己过得不好，而是嫉妒身边的人比自己过得好。其实人生失意无南北，宫殿有悲哭，茅屋有欢笑，你羡慕别人，别人也在羡慕你。凡事不必攀比，把握好自己的幸福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一，不比家庭。许多人抱怨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羡慕别人家财万贯，羡慕别人的父亲是政府的高官或者企业富豪，羡慕别人的母亲美丽优雅，羡慕别人的伴侣温柔体贴。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前世修的缘，懂得珍惜感恩，才会体味幸福和快乐。家境虽然不富裕，然而家庭和睦才是最大的财富。父母虽然是普通人，不一定能把世上的一切给你，但一定竭尽全力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你，他们深深地爱着你。伴侣或许不够完美，但一定给你坚实的臂膀，让你依靠。不必和别人攀比家庭，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就是最大的幸福。不比物质。许多人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羡慕别人豪华的房子、高级的车子，羡慕别人名牌傍身，拥有用之不尽的金钱。邻里之间不必攀比物质，物质能满足你的生活需求，却未必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钱财能买来物质，却买不来健康、幸福和真情。知足者身贫而心富， 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才是世间最富有的人，知足才能长乐。不比孩子，我们经常能听到别人家的孩子，父母总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次次都考第一，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有出息啊，你看看你自己连别人的一半都不如。拿孩子攀比会打击孩子的自信，伤害孩子的自尊，甚至破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和长处，懂得欣赏和赞美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大的爱。孩子成不成功不是最重要的，孩子平安健康快快乐乐才是最重要的。亲友三步走，活到中年有三种亲戚可以不必往来。势利眼的亲戚，相信你有这样的亲戚，你贫困时他从不拿正眼看你，街上遇见你都假装没看见，你有困难了他不会帮忙，甚至落井下石，你进他家门他都嫌烦，但一旦你发达了他就会对你嘘寒问暖点头哈腰。这样见高拜见低踩的势利眼亲戚可以不必来往，他的眼里只有金钱，他对你的感情不是出自真心，而是看重你的钱财，想从你那里捞到好处。第二种亲戚，常找你借钱的亲戚。人人都有急难的时候，亲戚有难时帮一把，本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儿。可是有的亲戚借钱已经成了习惯，好吃懒做，甚至好赌成性。你借钱给他，他不但不知感恩，还会得寸进尺，继续找你借钱。一旦你不借给他，他就会跟你翻脸。所谓救急不救懒，救困不帮贫，帮困不帮贫。常找你借钱的亲戚一定要远离，否则他会把你当成提款机，理所当然地压榨你。第三种，看不起你的亲戚。有人说，人到了一定年纪，必须要丢掉四样东西：没有意义的酒局，虚情假意的朋友，不爱你的人，和看不起你的亲戚。看不起你的亲戚只会对你冷眼相待，冷言冷语地羞辱你，贬低你，嘲笑你，打击你的信心，消耗你的热情，给你的人生蒙上重重的阴霾。看不起你的亲戚不来往也罢，愿你在被打击时忆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人到中年要学会做减法，不比三五，不走三亲，让余生都过得幸福快乐。人之所以会感到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 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好啦，这就是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 对，暖文章说了一些你不用再去非常去那个在意的东西啊，这些天都在说有一些你不用再去像年轻时候那么在意的东西。 嗯，就是别去攀比啊，同时呢也懂得舍弃，因为你不是也无法做到让人人都喜欢你。就包括一档节目也是，当你们特别特别爱我们喜欢这档节目的时候，一定有人说有什么好听的。 对， 每天不就是放放歌吗？ 嗨， 说说话吗？ 那个也是我们现在仅能为大家能做到的啊。就你说你要攀比，这也没法攀比，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变成那个 BBC 那样的，是吧？那然后给您就是说最前沿的，然后天天的最前沿去给。也我们也没法，就是这就是一种攀比嘛，所以你要成熟一点，就是要活在自己当下就行了。 就是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看到了听友仙儿腰啊， 对，仙腰，仙儿腰， 去哪里可以回顾暖文章？ 回顾暖文章了都， 强烈要求，韩立，你要开通复读暖文章的渠道。 这个韩立姐是。就别人帮他干过第一这个事情、 所以我之所以要跟大家讲的是明年啊，我一定会开通微信公众号、 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这一次呢我亲自上任。 对、 就是、 他以前开的那个呢倒是不是自己去打理， 是， 所以这次他自己去打理。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间茅塞顿开，我突然之间找到了那种我想一个人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 对，你准备好了你就去干呗。 就是我这个月份出生的女子哈，大概都是自己要深思熟虑啊，并且找到了这种能够坚持下去的这种力量。就像我们开通微博，记得当时我在博客到微博的那个阶段里呢，也是比别人慢了好几趴。 我仍然觉得你总体来说属于那种行动派，就是说你立竿见影的行动还是挺奏效的，挺有的。 就是气了咔嚓是吗？ 对， 不是磨磨唧唧又 软乱的，说干就干的那种。你并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一直拖拖到就没有了那种，不是，你还不是那种人。 我应该是一直在暗中观察吧，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点、就是我在这里做点什么，并且我慢慢的剔除掉了之前希望自己做一个和他们一样就是被关注被喜欢，然后呢每一篇文章的点击率都会很高很高。 这是算比较成熟的行动派。一般来说就不成熟行动派就是基本上是大多数行动派，就是没有深思熟虑或者没有仔细观察就开始行动，这是大部分人会犯的错误。你比如说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买什么又赔了什么的这些，那你肯定都是因为没有仔细观察和那个深思熟虑。 对，你得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并且哪些事情能够让你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对，这都是综合要考虑的事情。 对，就像在过程里我后来慢慢剔除掉这个欲望的念头，就是我一篇文章即便是只有10个人20个人 去点击了， 是， 我也去做这件事情。 啊，你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去谋求谋利， 对，我不再渴望着这一篇文章要有什么样的标题，才会吸引别人。 说实话，你要是想牟利的话，你还是得把时间卖给别人，那是最牟利的。你把自己的时间规划给自己的时候，往往不是会像你想的那样，马上就牟利的。 各位，2019年呢，我一定会做点什么的啊，在这个节目以外， 你要干什么？ 毕竟啊， 你要干什么？ 我也又长大了一岁。 行。 我也在为自己余生哈。 哎呦我的天哪， 怎么了、啊、说余生不早吧，这对不对？ 还是早。 我跟你讲，我今天哈，我惊讶的知道， 当然了， 我工龄已经到20年了。 是当然了，你这 意味着我一年有15天年假了。 三万来天， 然后我猛地发现，各位听友们，我今年年假还有10天没有用呢。 用啊， 所以我接下来也许11月份和12月份我得突击的去， 你有这么一天 做点这样的吃喝玩乐的事情、啊、 是 your time has got to come， 来那个把我的年假用完，因为这是给你的一种奖励哈，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它。 你在觉得那个压力过大的时候，正好用上它就行了。 我是想养精蓄锐吧，啊，让自己在2019年顶着40多岁的高龄哈，还能继续陪伴如今这么年轻、这么貌美如花的你们。 哎呀，你是好像是说自己呢。 我不、我们老师说我年轻，我认了。 2019年， 我们老师75岁了， 顶着40多度的高温，40多岁的高龄，再来一卷。 好吧，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啊，我们转个身，刚才聊的有点多哈，马上到第30段，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尽管红人还没有出现，但是惊奇的看到小树已经长到了99厘米哟、哦。 When you see what I have become.Love come rescue.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光临10月30号，10月最后一个中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654红，但很有可能流标啊，就是没有人来这个想投标当1654红。 无红之夜，我们也有的 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你看我们现在也是成熟了啊。 哎，有人来求红。 你确定你没有当过红人吗？听着名儿怎么那么耳熟啊？ 陈有点像。 忆梦陈。我们等待这个纪检员来看一下哈，有没有这个红过。当然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刻我们还在一起，明年我们依然在一起。 对。 以后的以后先不去想它。 是啊。19年嘛，然后 其实一九年是一个十二周岁的这么一个 尾声， 对本命年的这么 一轮都下来了，我们已经 佩奇年嘛， 真是啊，佩奇年，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粉粉的佩奇， 是粉粉佩奇，一个那个很独立的，一个很有主见的，很有个性的啊，小粉女 孩。我都能想象明年有多少就是生肖的玩偶，就是跟他有关的， 又要开始了。 好啊，就是明年我们又能在一起，就是像他一样。简单纯粹哈，哪怕是吃啊睡啊就很单一的生活， 而且我也能想象到明年想要自己下一代的朋友们得有多少啊，急剧的增加。 二娃老妇哈，怎么着你还想挑战第三个？ 你还记得吗？十二年，也就是十二年前，咱们的节目就十一年前刚开播，那个时候，我就是为了什么呢？我就是为了在结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结婚头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咱们的佩奇年的时候，我就是有想要那个老大的这个主意，但是呢，你看一轮下来了，这个一下过了七年了，八年了，我才要上， 还真是嘿。 是 当年我们相遇的年份就是佩奇年呢， 你还记得你去参加我那婚礼，为什么说就是在一个很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那一年就是之前的那个双春年，所有的地方都被 定没了 ， 就是2006年。 你那个年简直火到什么地步？就是说那双春年，你有一地方能给你举办婚礼， 真是， 那简直就是已经你很不错了，你那路子啊，就是还有一地方能给你举办婚礼。 真的，明年男左女右的十二年，就是整整一个我们完整的陪大家走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年份， 是。 如果说再走一圈，24年真的是不可能的。 这个体力啊什么的，精力是 不可能的。 真是急转直下的这种感觉倒是没有，但是呢，能感觉到这精气神和之前的那种反应能力啊、应变能力和之前的那种 废掉 马哈热力，怎么说呢？并不是说你只添煤吃好的能回来的。 好吧，我们让忆梦沉沉红吧。 对， 让这个夜晚啊，有一位在外场替我们主持的听友吧。 是的，我说的那种精气 spirit 那种热力，还是需要什么呢？还是需要 athlete 唱的这首歌一样，需要一个超人的触摸 superhuman touch。 哎，说这番话的时候，叶谦的大戒指哈， 闪闪发光， 挥舞着。 我就靠着他带精气神呢，我跟你说。 Don't wanna go there, but I don't put my hands up, 'cause this is so obvious. That look in your eye of an awkward goodbye. Maybe it's for the best, 我对自己说。Maybe it's for the best, 如果没有我，你也许活得更轻松，我也许过得更放纵，至少孤独是我熟悉的痛。Maybe it's for the best, 请你相信我，尽力装作若无其事，我们只是走不下去，困在过去的灵魂伴侣。这回忆捧在手心的来不易，是用一辈子换来的默契。我想象在你的婚礼，全心全 追光者岑宁儿的一首新歌，叫做 Maybe It's For The Best。 很喜欢这首歌哈，就是静静的娓娓道来的和你诉说，在这件事经历了时间过后，我所能想到的大概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哈。 小情绪还在自己的小心窝里转着呢。 对，而且它就属于那种很高级的会演绎，就是那种情绪不是刻意的哈，而是那种从骨子里很柔和的散发出来的东西。 对，这个如果在酒吧一个角落里一个人端一杯酒欣赏一段这样的音乐，将是非常惬意的。 嗯，尤其在这几天发生那么多难过的事哈，一些文化印记符号那么强烈的人物离开了我们的时候，我想也需要哈找一个角落，其实自己静静的梳理一下那些陪伴过我们一路青春还有到如今给予我们那么多精神力量的人。 哎，但是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起码人家就是做到了，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做得很成功很好了、嗯、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就算斯人已去，但是还是感觉他们之前的这些留下的印记啊，是值得大家可喜可贺的玩味的啊，可喜可贺的一直在津津乐道的。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我现在呢悄悄的推开了你的家门哈，虽然你很快的将自我介绍改成了1654红，但是你的这个小家庭哈实在是简单啊，简陋 啊， 三个关注，三个粉丝，四条微博， 不会是为了干这事儿刚开的微博吧？ 反正转发的内容呢还都是跟我有关的、啊、 对对对， 这是疑似小号啊。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就关注了三个人。第一个关注的是随遇而安的男子。 对呀、啊，那得干，那得关注啊。 这不会是随遇而安的男子的小号吗？ 然后关注了一下你。 对，最新中间是 一个拳王、 啊、对， 邹市明。 你说的这个路子啊，是个男士，嗯、真的很让人这个难以搞清楚的是什么状况哈。 是个小号状况，应该是这样的。 对，但是男左女右嘛。这个为了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红人、 嗯、 保证我们的120米2的小树哈，豁出去了。 好，来听一首 Cassandra Wilson 不常唱的一种风格，就是那种皮克乡情弹唱的，有点像香谣那种风格的 Right Here Right Now。 someplace, get away from themselves. Got a funny feeling they found that someplace, well, wanna go someplace else. Do we really wanna go to Mars? Do we really wanna try? Got a funny feeling if we get up there, we're gonna stop and wonder why. Don't you wanna be right here, right now? Don't you wanna be right here, right now? Right here, gotta be right here, right now. Gotta be right here, right now. 姐林俊杰的现场翻唱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艳哈。 对， 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本来都已经很深入人心的《不能说的秘密》啊。 这只要你是唱将，你能把各种歌曲再演绎一次，都演绎到自己的那个沸腾点啊，你就是成功的。 嗯，刚刚被我们说是不是小号的忆梦沉沉这位红人说，不是小号的啦，不是的啦啊。就是平常玩的少， 平常玩的比较少。 今天对你来，你来。 今天突然想上来求个红，哎，没有想到立刻变红人嘞，好开心啊、你知道平常像你这种就是想撞撞运气上来，就一下就撞出一个红人来，倒是也有，但是真的不多。 嗯， 所以你真的很幸运哈。 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啊。就在很尴尬一晚上没人求红，还说自己免标啊，各种十一年好的时候，发现 求红的人 对。有的朋友呢还给大家解释哈，哎呀，不用那个解释那么多，简单的说就是保送生的意思。哎，这还真是哈。 是啊， 就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当我们在那儿苦哈哈的要熬这个中考高考的时候啊，那学霸哈一直平常成绩就前两名的，哎，人家就保送的啦， 对吧？ 是， 人家就准备马上就上大学的啦。 他天生啊，他看着答卷他就有悟性，就算没有研习过那道题，他也能靠悟性答出个七七八八来。就是，这就是，其实这是终极学霸。他并不是说之前他比你背的多，当然他也是很用心了，但是他就是说他走心啊，走的是那种悟性的，比你理解深层意思理解的要透彻，所以人家一考试一看试卷就是满眼都是答案那种感觉，就都能写出个所以然来。 对， 而且选的都是七七八八，八九不离十。 上学的时候虽然没有做过学霸哈，但是做节目的这些年啊，因为你们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了这种，尤其是我哈，在这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比如今年我参加爱的更久点的招投标，然后我有很多同事就说啊，你还要投标啊，你还要招标啊，就是言外之意是这几年都没有看到过你来参与这个事情哈。你说这个嘚瑟感， 你是一种、 啊、 对，你是一种， 你说这种小调子啊， 低调 啊，低调， 对， 低调。 你这在这方面，你不能说在同行们面前继续滋哇乱叫啊。 我真的说，哎，你们跟我讲一下具体这些年都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我都不是很清楚。哎， 这个糟很，糟很，这种话就是糟很。 真我真不知道 哎。 哎 呀，哎呀，嫌你，嫌你，就你能的个儿。 没有，我没有免标，为什么？因为只涨了4%啊，怎么办？ 你呀、啊、，We are flawed， 你知道吗？我们都竞争。来自 Overphonic。 其实说真心话，我觉得那档节目中间有很长的一个广告期的等待哈，卖海参啊，卖什么带鱼啊，大家还能继续来到男左女右，并且也在心底还为那档节目加油，我已经很庆幸了。 来的是那波人吗？ 不知道， 可能听完海参换了一波。 第40段见。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2度，明天早间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仍然是晴好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三，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二晚上最后半个小时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十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绝对没错，2018年的十月，永久的将过去。 不，明天还有一天。 十月，对，明天还有一天，也就是说十月的最后一个周二。 对，刚才我都已经说了。 不过我不喜欢用最后。 对啊，你不总说，哎呀，十月过到第30天了。 对，全新全新。 哎呀，十月明天还有31天呢。 全新的一天开始。 就是他喜欢，就是让自己哈、活在一个永远还有的状态里， 每天都有希望的状态， 都能够续上杯的状态哈、就是一叫人就会来，对吧？想喝就有酒， 您这个、 想吃就有肉啊。 而我旁边这位呢，他感觉让我一直感觉他总算磕到头了，有这就算完了。 没有，我是喜欢就是每个月份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然后又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也行、好， 女人的世界嘛。 是是，我是弄不懂的。We all flaunt, let's have a panic. The wind is telling stories about us, writing words in sand and powder dust. Deserted squares and lonesome trees, the wind revealing stories about us. Fall is telling stories about us, writing words with leaves and powder dust. Multicolored lanes of dreams.Yellow, purple, green or blue, drip by drip.

主题歌，来自路虎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啊、哦！ 哎呀，那追的七八十集的追啊！ 哎呦，我你追剧来着？ 我追呀、啊，我追呀、啊！ 你还别说，我追过落下来的雪花， 那给你能的！ 哎，小时候唰唰，你还真有落下来的声音啊！它，你仔细听，就夜里边很安静的时候，尤其是夜里很安静的时候，那雪花落下来是，尤其是大片大片鹅毛雪的时候，那绝对有声音，就是那种。 对，我今天也是哈，就是这两天听说了这么多难过的消息之后，就很想跟老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同学啊聚一聚哈。 就吓着了吧，你是 就是也是年底的一种本身就会产生的一个反应嘛。 是， 然后想哎什么时候合适呢，要不第一场雪的时候 啊 让我们做个约定， 那在北京不一定哦。 我说的是东北 啊、嗯、那就对了。 就是哎，可以啊，就是哪怕说，哎，第一场雨的时候，咱们接下来以雨为令啊， 那有 下雨天或者说温度只要降到15度以下啊，咱们立马火锅聚起来， 那是有望的、啊，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哎彼此之间的小约定，就会觉得天气的变化与你而言呢，你也愿意关注一下。 我劝您是下雨的时候，因为经常11月的雨嘛，对吧？ 嗯，那一首 冬雨嘛，都有 经典的歌哈， 是 嗯。无论如何呢，其实在你周遭发生的很多事情哈，它最终回到你的生活里，它将带给你的是你对自己生活健康命运的一些审视。 对， 对吗？ 快乐起来，十一月的雨虽然冷，但是它能润心润肺。 No weather rain， 尽管十一月还有一天才能到来。 对，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can see your love restrainDarling, when I hold you, don't you know I feel the same?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and we both know hearts can change. And it's hard to hold a candle in a cold room. Such a long, long time just trying to kill the pain. But lovers always come and lovers always go. And no one's really sure who's letting go today. Walking away, walking away. If we could take the time to lay it on the line, I could rest my head just knowing that you are mine. Oh mine, oh mine, mine, mine. So if you want to love meYou can love me. 庄心妍演唱的歌曲《放过自己》，这个真的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放不下对方是因为缺少慈悲，放不下自己呢是因为缺少智慧，对吗？就是你这个放下是来自于你内心里啊，你有时候放不下是不甘心啊，你老觉得对方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了，哎，我对他多好啊， 他哪儿能再找像我这样的，这就属于不慈悲。就你怎么知道对方在遇到那个人，人家其他方面不比你强了？ 所以 对对 有一个终极的结束语叫做你放心。 对， 对，就是只要你什么呀，将心放下，将您的那种纠结的心情心事放下，这就叫你放心、嗯、只要你放心就行了啊。 那就是缺少智慧呢，就是来自于你自身啊、 不会放心。 你首先对于自己并不自信，对吧、嗯、你不相信自己还有爱的能力，或者是在重复这样的爱的过程你还有这样的耐心啊，于是乎呢你就死死地攥住这个并不幸福的感情， 也不知道心放何处。对，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就是所以失恋之后人们很痛苦的缘由，走不出来的缘由，都是因为这两点。但是好在时间，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你呈现的一些元素哈，它能够打散这件事情。就我们说过，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个人没有和你走下去，不仅仅是因为你们不够爱了，而是确实我们缘分欠费。 对，还好在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情分和缘分。 对，还好在跟时间搭配的绝配的是人的惰性。这虽然是一个负面词，但是呢，你这惰性可以让你忘记一切痛苦。紧接着你就是，比如说你的痛苦，你前几天喝大了，喝多了，你第二天捶胸顿足，发毒誓，说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喝了什么的，这种感觉。 做不到。 然后你等你好了，痊愈了，等你养伤养够了，你又到酒桌欢快的心情重新开始，你就把那段其实之前的那段痛苦的酒醉般的呕吐般的恋情就给忘掉了，对吧？你又开始新的一轮的那种推杯换盏了呀。 当时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一定是很痛很痛的， 是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那个过程哈。以这个奔五的年龄啊、以在感情上经历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我啊来说，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难过的时间点是 OK 的， 用自己的小惰性小忘性跟时间打一小配合，就把这事儿全给弄过去了、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找到让自己自信起来的力量。 对， 你不要再去纠结于他还能不能对你有重新的变化呀，或者说哎，他会不会对我有一个什么好的印象啊，都不需要了。这个人从你的世界里走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真的是成为过去式了。 对，你就要有小自信，还有小确幸，才会来小确幸以后，才不至于让你变成人家的小点心。就是这么一简单 的。你指望着他给你好评，这真的很难了。你只能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添加更多的内容和好评。今天晚上节目呢接近尾声了，1654红，我们的红人易梦晨晨，不管是大号小号都谢谢你今天晚上在男左女右小树长得这个不太旺的时候呢站了出来， 聊天量也超过1.2米喽， 1.44米呢。 对，这其实一个 可以了 小学生的身高水平啊。 不要这个含沙射影的对自己哈、今夜的人气不足啊， 是是是， 说这个那个那个， 好嘞好嘞啊 ，No other， 没有别的，没有任何，没有其他，就是没有其他理由也好，不要其他的任何侥幸也好，来自 Sky，No other， 晚安， 晚安。